微臣，我在江边之上设摆下酒宴，聘请关公过江边，我在酒席前暗暗地埋伏些个兵过江，但等着我在饮酒的之间再对着他言，他若是还了咱们荆州的安雅，我奉送关公叫他转回还，这牙崩半个说上个不字，我管叫他赎回来的容易回去的难。孙权闻听忙把书写往下，有余便开言，你们拿一下大胆敢把书下，聘请蒲州关美男，你们如若是请他把将过直上正直官家官，言还未尽，有人就答应，又来了我一个小黄人，上银案口尊主公臣莫忘，万死不辞，我过一趟江边。哦，孙权说，你若是到了荆州地，你见了关公必须随即也不便敲大言。小黄门答应了一声，臣领旨，叫上了那匹马行辕。黄门他来到江边，下了坐骑，艄公搭票啊，上了船。这黄门吹船急如箭，远远地望见了这座荆州关，城上的众儿郎哪敢怠慢，他来带帅府归落平川。啊，禀报一声，说是无数吧，关公在座上忙把领船，小黄恩随着令走进了大帐。哥您看他头顶梳子跪倒在帐前，周仓接书展开关公看，啊啊，朗朗的言语写在了上边，上写着东吴拜上，多拜上，拜上 不走关美男，就问大名如皓月，区区不才会对眼，色白小燕，名无后，品清官不嫌虚贪，下坠鲁肃三顿首，专此绝名在虎座前。这关公看罢，残迷皱头，转和东吴的这个皇后。你们哪是秦某前去赴宴，明明的这是东吴定下的调剂官，我大叫黄门，秦某的令我这里休书不及，你替我去跑船，到了东吴见了孙权，你家的主，你说关某赶明朝，红日不出，我避过江边。小黄门答应了一声，说我得令站起来看，抱头鼠喘是止不住的忙百般啊。江南市关公在坐上要传令，旁边转过来荆州的一位谋士官，徐呀，马良见言说是不可，哎呀，他只怕在东吴的地面追有狼烟。这关公闻听哈哈地笑，先生胆小，你是个文官，他那里约请，谋若是不去，岂不叫那东吴吃小三，看明天某家我是一定去赴会，我但看那一个大山的安南，他们看爸爸某家托关啊。边小道的关平身同被啊，不帅在上，请要听言，自古道会无好会，事实语言无好言，却是真言，一儿要想着富贵足不如不去好，怕的是咱们中了东吴的巧机关。关公闻听残迷奏，唇齿大谈，少要你多言，曾记得我过五关，连缠路元将，刀劈秦琪在黄河滩，其昼夜来在武昌郡，刀斩蔡阳在我的马前，斩那江大浪过了多少，难道说小小的沟渠 他是焉能够把船翻。明天我是单刀一口去赴他的会，周仓一人随某的身边。关平啊，看明天海陵五百弓箭手你到江边去迎接赴回船。关公传令众三军退，他瞧了瞧日没昆仑，坠落西山山谷树下，金乌鬼虎和林中鹏玉盘一拥兵轮，朝上起野鸟归林在朝内面。关公用过晚饭不怠慢，周仓莫消闲，哎，大国谋敌春秋案，高平引出观书篇，这一夜的晚景暂且不表，赶到了次日是五月十三，吩咐声周仓御爷备马，赤兔马给我牢牢扣背至今安。辕门一迈上了坐骑，啪啪啪啪，周仓擒得到这么紧，怎么就在后边来在江边，下了坐骑，烧弓搭桥上了船。关公稳坐在船头上，他抬起头来就把江景观，看则见一点点的青天，红扑扑的日微松松的高山，别的红的方光闪闪的波涛，红的带着浪花浪浪的汪洋上下翻，孤零零的江亭，喝起起的树树乐乐的村庄树木，船远远方方关山远，真是盈盈滔滔雾满满，一望四野天，连水日照波光万丈滩，远远的波涛静静的浪，荡荡的一头稳稳的船。周仓大险，嘿，好大水，关公昨晚踏西正守吕南，瞧了瞧江中水，后浪吹前浪，这破碎的光阴如梦一般。我在二十年前打天下，舍死亡生张江山，年少的周郎今活在关山，这个吕文侯他们而今在哪边？江中水流得不是水，恰好是当年英雄的血一般。现而今这青山薄水依然在，哎，不觉某家我的两鬓残，关公看水长吁叹，急回来再把东吴演一演。西海关他们早就暴遇了卢子敬、卢素，带领着一干众将到了江边，打两棚留神看，从上哨如风似箭的来了一只船，有一杆平津的绿旗在空中飘摆，斗口大的个关字露出了半边，船头端坐一员将，杀气腾腾有威严，绿团子扎金耳龙戏，面如中枣一样翻，

想当初皇叔把我们的荆州借，谈到说得了西川，把荆州就封官。写字的中人本是我鲁肃，同诸葛莫鲁贤，现而今皇叔啊看在西川为了皇帝，问关公我们东吴的荆州你们可该召还？呸，还还不还？关公说，这是国家的封疆，不在我。鲁肃说，在谁？关公说，我大哥执掌荆江山。鲁肃起了些许微微的冷笑，关公不必满虎谈，谁不知我弟兄不留我马几天，弟兄不留连川宇宙间。人生在世有五个大字，仁义礼智信，要你弃权借了荆州你们不给，这是谁是谁非谁的理不端。还了荆州放你走，不还荆州出我的帐门。一句话问住了蒲州的将，了不得，身背后闹了周昌将魁元。周昌听到一声血，呔，鲁子敬退后，少要多言。想当初赤壁鏖兵，周公瑾借东方烧战船，要不是安家的军师借与你东风刮山阵，你也配你们烧了曹操的那些船。要荆州现有你家的荆州在，我问问东风你们敢做人还？现而今有东风刮山阵，要荆州我就还。没有东风刮山阵，鲁肃啊，我让你想上的人头多半不能啊。一句话问住了鲁子敬，好不得，旁边喜坏了关美男，口内不言暗称赞。哼，好一个有勇有谋将魁元，虽然我心中欢喜，夹带怒。周仓退后，少要多言，言多于是伤国气。哼，你是个善当之人，学前强言，一行说窗亮出自己的防身剑，赶上前抓住鲁肃不放宽。今日某家沉醉了，叫你宋某到江边抓鲁肃，真乃是迎难眼瞧一般，仰望外头苍蝇却一样般。来到了江边留神看，见锚链铁锁连了船。关公一见惨眉皱，鲁肃匹夫难，你倒说没有海谋，以你来看为什么锚链铁锁你裂了我的船。周昌举起青龙刃，大噔噔铁锁多断，开了船。关公一同周仓把船上，把鲁肃扑通摔在地平川。今遭扰过日谢，哎，赶明天也请你到我们那边。鲁子敬哀怨了一声，其实我叫了声东吴的众将官，你们哪里放手？蒲州的将项上人头不能安，东吴的众将上了战船，忙下追赶。火真凑巧又来了，关平了把那些船，站在了船头乱放箭，这不挡住东吴的兵往前。关公伏坐船头上，少年长髯便开言，酒席前不愧周仓说那话，也难闯虎穴玉龙潭。这一回5月13是单刀会，留下了英灵啊在满湖团。

能更有那京剧套月的智多星。我身边光是一个林冲就难下旨，怎能够猛虎背去又添骄傲，倒不如假言小语送他们走，也免得事后生变故，来日果无穷。风儿 是到那时定能把山寨的大爷请，谁想你笑里藏刀耍伎俩，既背离又背情，两言你不纳，劝说你不听，你刚愎自用地义不行，心意毫无太昏蒙，你放生在天地中，想必是王头领心中有隐忠，就此相别，永不后悔，等来日再谢江头那一遍情。林冲心寒说，先生留步，我两这糊涂之辈焉能把大事成，那王伦手指林冲，你给我住口，留与不留，须听我王伦的号令行。哼，这梁山并非你一人的天下，怎容你跋扈飞扬一味专横。王伦闻听恼羞成怒，你这该死的贼佩君，耍的是什么威风，我一言既出无更改，谁敢相枪，谁敢不从啊，这句话似火上加油，柴米加炭那连冲，堂堂的路过往上中叫王伦，你本是渔夫的穷儒，落客的举子，却偏要酸文假醋，自诩高明，你无才无学，无智无勇，无谋无略，你是无情又无能，谅你这奸猾之徒装何用，怎做得山寨之主孔雀友，我对你实说了吧，今天若相留还则罢了，若不然眼下叫你见吉凶，怒冲冲眉举杀机扬光烈，威凛凛目射寒光，豪气腾气昂昂，顺手甩掉云苍苍，苍啷啷刚当出鞘宝珠枪。王伦大叫说，你胆敢无礼，林教头一声叱咤似雷霆，废在梁山信大业，不杀鼠辈是难成，那王伦说声不好，跟我儿走，好连冲赶往上前举钢锋，你放他离走，说刀光一闪破魂魄，咣咣咣王伦的尸身接下横豹子头， 山寨之主大义分明，从此后弟兄